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东西原本一家人，互相透明，互不认，巧舌如簧，王婆与是利益当前，走急奔。各位看官，继续接咱们大宋连城的百姓故事。说起这个血缘关系，那真是无论是山重水远都绝对割舍不了的亲缘纽带。哎，这不就有人说了吗，姑表亲，辈辈亲，砸断骨头连着筋。哎，可是就有人说了，说这个亲兄弟也有明算账的时候。不信您瞧，那些个闹分家的兄弟们啊，亲兄弟们可也不少。这不嘛，大刘村和小刘村被一条小路隔在了东西两边。传言呢，两个村子的人往上数几百年，其实就是一家。但因为当年分家时两兄弟彼此不满，所以分隔两边各自开枝散叶，之后就基本上再没有过交集了。即便旁人提到，他们也多是对对方甚为不屑。 王婆 哟，这不是老刘吗？ 是我。 聊会儿。 哎，我不听您这个，您又有什么？天天的就是这，哎，小刘村有点什么事儿，都得通过您这儿往我们这边传。我们呀，跟他们海，哎呀，这么多年了也没什么交集，没什么来往。他们那边有什么事儿、啊？ 我告诉你， 我也不想知道。 哎、 你 老刘，哎，你要不听，我告诉你， 怎么了？ 你知什么后果吗？ 什么后果呀、啊？不听就那个，就少知道点事儿呗，不就是还在什么后果、啊？ 你听我今天说的这事儿，你就后悔了吧？你这辈子也听不着了。 我这辈子听不着就听不着吧。我这人呐，我是什么？我是一村之长。 你一村之长，你也没听过这么乐，你也没听过这么有意思的事儿。 哎呀，不是有意思，没 不听是吧？ 我有事儿呢、哎，我有事儿呢。 叫小刘， 哎呦， 小刘。 王婆婆， 哎，你看你们俩愣一块儿了 哟。 哎，小刘 啊， 哎，好嘞， 怎么了？有内容分享？ 那当然， 嘿嘿嘿，好啊， 太有内容分享 了，太好。 我告诉你，哎，老刘，你要不听，我告诉你后悔去啊。 不是，小刘啊，咱们身为两个村的村长， 每天呢有村民这么多的事儿，是不是？咱们要带领的村民呢全面建成咱们的小康村落，是不是？ 那是那是， 对吧？一张蓝图咱们得绘到底呀。你现在你老听这王婆跟这传八卦，这耽误时间，怎么能得到幸福？幸福怎么来的，知道吗？ 奋斗出来的。 就是嘛、啊，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你得奋斗啊！你老跟那听他这传闲话能行吗？ 什么叫传闲话？我告诉你啊， 王婆这内部都挺独家的。 你要说我以前传闲话，我还些许的不承认， 现在承认了。 你要说今天我传的这闲话，我就更不承认了。 这就又更不了哟。 当然了，当然了， 更不啊， 当然不能承认了。我告诉你，今天这消息。嘿，我告诉你们要听不着，嘿，你们嘿，我告诉你，你们这得死，那个 什么 不能这么说，你们都完了， 我们就完了， 怎么办？ 你们要不听我说这个，你们 行，您说行吗？您说， 我们听， 我们听行吗？ 没事啊，跟你说怎么回事啊？说，城里头开大粪厂的那刘员外知道吗？ 就开着买卖，怎么了？ 在城里头开了80多家粪厂的呀， 怎么了？ 哎呦，有了这些粪厂的呀，他们一家子都吃不了啊！ 啊， 忒恶心了，你说的吧？ 卖那粪换那钱呀，都吃不了啊！ 哦，大粪厂的吧？ 哎呀，大粪厂的呀！ 啊，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 可说呢， 他要把粪往咱这儿运，种庄稼了？ 没有， 你干嘛呀？ 刘员外呀，准备到咱这片儿寻根问祖。 哎呦，真的，这刘， 哎呦，我真多余跟您这待这么长时间，您知道吗？ 是，这能不可能啊？人家 这不炒吗？炒作吗？ 什么炒作呀、啊？ 每回他都说，就说我要干嘛干嘛干嘛，我要怎么着，我又要花钱了 啊！特别爱做戏， 大事儿、 啊，是， 我要造舆论，这怎么着的？干嘛呀？不就为炒的那个刘记大粪厂吗？刘记大粪厂， 人家刘员外这回可表示了，要来真的，来真格的， 来什么真格的？再说了，怎么着就是他寻根的呀？ 在咱这片，他要是找到了他的族人，你这人干嘛？捐钱，办祠堂，办学校，办养老房，养老住小， 在哪儿啊？ 在咱们这儿啊， 是谁？你瞎编，瞎编， 不是你 张嘴就瞎编。 王婆，你别说这事儿，那怎么这官方也知道了吗？ 你怎么知道的？ 这话呀，是刘员外当着咱们的林知县亲口说的。 林知县，我知道林知县，他说了林知县听见了吗？ 好家伙、刘员外就为了跟林知县说明这个事儿 啊，嗓子都哑了， 嗓子都喊破。 哎呦， 是，哎，那么说，王婆，我相信你啊。哎、那什么，那你把刘员外往我们村拉呀？我们村这祖传多少年都不姓刘、啊。 等一会儿， 也行、 啊，什么叫也行啊？是小刘村有什么关系？刘员外的根一定是在我们大刘村啊。 那为什么呀？ 在我们大刘村，因为他大呀。 大刘村都大呀。 刘员外年纪小，所以得去小刘村找。 他得去小刘村。 他身份大，他得去大刘村。 他身材小，他得去。 身材小，他去小刘村。 他岁数大，他去大。 岁数大，他就去。 刚说年轻啊。 哦，刚说他那个他这个家业大，他就大刘村。 他家业大，对对大。 没事，那他的眼睛小，他得去小刘村。 他眼睛，您这都不像话。 他嘴巴大，他上大刘村。 行了， 鼻子。小 眼睛、 耳朵、 屁股、 腿短， 行了，俩人，我跟你们说啊，是这样啊，这个刘员外到底到咱们村寻根问祖，是归这大刘村还是归小刘村？ 啊、 这我说了不算，你们俩说了也不算，但是我能给你们俩出个主意。 什么主意？ 赶紧各自回家。翻家谱去呀！ 哟，还真对，快走， 走喽！ 不聊了。别看都分家了，平时啊也是谁都看不上谁，但还真是谁也没把谁放下过。要不怎么一遇到事儿，这俩村人这劲儿都能往一块使呢？您接着往下听，这故事有意思极了。 那个王婆，行了，你别着急跑，这事儿不能咱们分头跑。 怎么了？ 你跑回去了，拿一族谱来， 就说哎，刘员外是你们这儿的根儿， 嗯， 谁知道族谱真假的？ 哎，这话 谁知道你是不是从祠堂拿出来的？ 有点道理。 那 我也怕你瞎编 啊。那咱仨一块儿，是吧、 啊？ 这么着，咱们都去祠堂翻，我给你们俩人做个见证，行吗？ 咱俩一块儿去， 成， 好不好？ 成。 先来我们这儿， 啊、 哎，啊， 过奖，你们这祠堂可以啊。 哎，看看这我们老祖宗，哎，哎，刘员外叫刘什么来着？王婆， 刘大臭。 哎呀，他是真适合干大粪场子。 干别的这名字都完了，他要开个饭庄子可麻烦了。 刘大臭，哎。刘，我们这老祖先刘邦，不是刘，刘伯温，刘，刘大江，刘大海， 没有， 哎， 行了，这你看完这家、 哎， 我说你们老祖啊，当年也是忒不地道， 我们怎么不地道？ 长子还把这养老任务推给弟弟，这。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推给我们家老祖了？ 哎，是你们老祖不应该养爹是怎么的呀？ 那废话，你不该养啊！你不该养、啊， 我该养的。什么叫把养老任务推给你们了呀？ 那就是，那你不养，可不就是我们养，我们孝顺啊！ 你们应该承担，什么？ 哎呀，我们当然是得承担啊！你怎么 不？我本来我就没找着，我心里就不顺。 别废话， 你给我整个事找茬是不是？ 哎，行了，二位，现在都什么时候了？现在是争论老祖先让谁养谁不养的问题吗？谁养谁不养，不是也到今天了吗？前面的事儿咱们就过去了，你们俩现在重要的事儿是干嘛呀？ 干嘛呀？ 查族谱啊！ 对，看他那个。 你这儿没有，赶紧翻 翻小刘村 啊！ 我看小刘村去。 走， 小刘村，我得跟着去，我嗨， 走，一块儿 去。他们估计也有不了。 嗨，你甭说那废话，过去知道行。 哎， 到， 小刘赶紧翻啊！ 翻， 有吗？ 你们他 叫什么来？叫什么来着？刘大臭，刘大点儿，嘿，这仨人凑一块儿行。刘大臭还真没有。 完了吧！等会儿，你搁那边。 完呀、 啊？看写什么？ 分家吗？这不是？ 分家。哎，我们老祖把养老责任推给你们老祖，那是因为家产被你们老祖先霸占了，看见了吗？谁不地道啊？哎，我们不养，我们想养，我们拿什么养？我们没钱，钱都上哪去了？钱指不定让哪个挨千刀的给克扣 了。干净点， 哎， 都姓刘，一笔写不了。我说你这人没劲啊。没劲，不在我们这儿你就幸灾乐祸，对不对？ 不是跟在不在你们这儿没有关系。 怎么了？ 我说的这在族谱上关于分家的细节问题，知道吗？ 不在我们这儿呢，怎么了？ 我们 养老人怎么了？遗产我们都继承，怎么了？ 都继承我们的呢？养了就应该都继承、 啊？那当然了。 谁说的？ 养儿防老啊！ 谁说？ 老的时候儿子不管谁管？ 那也是得先没了，您养完了，您再继承家产呢？哈，您得先继承家产后养啊。这叫什么？谁不地道啊？ 那你还把老人往外推呀、啊？ 我们往外推呀、啊，也是了。来，我们往外推，我们没钱，我们才往外推呢。 行了，别嚷嚷了， 切， 就这点事儿，没完没了的嚷嚷。 那你要不睡觉，我们早就不嚷嚷了，是不是？ 我不是困， 我也不劲， 听你们嚷嚷，我都困了。 要咱睡睡吗？ 这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啊，你们哎，等会儿，听你们刚才这意思，你们两个原先就是一家人，是这意思吗？ 对呀、啊，老祖是 兄弟，你的老祖跟他老祖不是一家人吗？一家人生罗祖，罗祖爷又收汉光武，汉光武收了吕洞仙，他给老君站过班，知道吗？既然是一家人，一笔写 一家人数一数，太白金星收 你甭管是什么吧，一家子人一笔写出俩刘字，也就是说这刘员外刘大臭跟你们又不是本家儿， 他们家是不是也是这么分出去的呢？ 哎， 嗯， 你说他有道理啊， 没准他不是他，他，哎， 他老三， 没准是哈。 哎呦，你还别说， 对， 我有主意了 啊， 咱们仨别闲着， 干嘛？ 咱们上大刘村跟小刘村中间的老刘村遗址祠堂寻根问祖。 好啊。 哎呀，这时候终于能想起来大家都是一家人了，不知道他们这老祖宗地下有知心里边作何感想。当然了，估计他们现在啊只想一件事，那就是刘员外到底是不是咱家人。您接着往下听。 哎，你看怎么了？ 哎，你别说哈， 还挺新呢。 这祠堂好像有人修啊，还是 就是的呀。 是。 我说你们俩赶紧翻吧。 不像 哪有祠，哪有族谱？ 你上那儿看，你看，上那儿看， 找， 没族谱。 一般的族谱肯定放在这个格子上啊， 哎、 得供着呀。 哎，来， 哎，踩我脚了，哎， 谁呀、啊？ 哎，对， 哟，这不是十里八村经常出没的，哎呦，这惯偷小六子。 啊，是我，王婆，认出我来了。 你干嘛去呢？你怎么在这儿呢？你要偷什么呀？你是不是要偷辣头吃啊？ 我吃饱了撑的， 吃饱撑的也不能吃辣头啊。 我吃饱了还吃辣头啊？ 那你没吃饱更不能吃辣头了。 我没吃，我睡觉，我没吃饭。 哦， 睡觉呢？ 跑这儿睡觉来了？ 哎，我睡着着了，你踩我脚？ 那 踩我脚了？ 踩你脚了，应当踩你嘴。 我没招你，没惹你的，干嘛呀？ 我问问你。 怎么了？ 你跑到这儿干嘛来了？ 就是的，我姐溜达。 说你干嘛？ 我们刘家的祠堂。 他们刘家的祠堂？ 你怎么在那儿出没 啊？ 我们找半天没找着族谱，我们找老族谱，看看刘员外是不是从这儿并出去的。 哎，没准他偷的。 对， 他偷的。哎，小子，你这可就行了。那什么，刘大哥，咱今儿也别外了，都姓刘，好不好？咱把这事儿问出来，到底怎么回事？万一那刘员外啊跟咱们同宗同族啊，咱们俩村的经济建设可就有了法子了。 哎，到时候咱们二姨先走，我也别耗了，你是也别包了我，这行不行？ 先问他， 为什么在这儿？ 为什么？说， 我没有，我在这祠堂就是刚这儿清静啊，好读书啊。这按个 瞎说八道，你一抽你还 不，你承认？ 他撒谎， 不是咱俩那什么，这儿好读书啊，这儿我这按个静静的，我认真的学习，这有什么不对的吗？胡说八道！ 哎，二位， 他是一偷，你王婆，你别插嘴，他是一小偷， 他是小偷的家， 爱读书、啊， 他还真是爱读书，读好书， 啊， 对了。他是一个勤学好问的惯偷，哎， 这惯偷真执着啊！这 饥肠辘辘的时候啊，面对一本书跟一个馒头的选择，你们知道他选择什么吗？ 那本书？ 他选择那酱牛肉。 哦，换我也选那酱牛肉。 哎呦，王婆，您说点人话。 他还是选择那书。你不信，我考考他。哎，小六子， 哎， 天对地， 雨对风。 大陆 对长空， 雷隐隐， 雾蒙蒙， 山花 对海社， 赤日 对苍穹， 平仄平，看他有没有文化。 我跟您这么说， 要饭行， 这有一本书，还有一个馒头，搁在我面前，你不选哪个吗？我绝对选择书。哎，馒头也是能。 这人说话，我说，那老刘大哥。我说老刘大哥， 哎， 咱也问不出来是什么，这个我光吓唬他也没用。这样吧，我看那个王婆婆还是说这一块还是很厉害，要不然咱问他得了。你看 王婆，您看这事儿，您给我们问问，他拿没拿我们的族谱？要不然找不出来，你这玩意儿不知道刘员外是哪？ 哎呀， 这不耽误我们经济建设。 我呀，这帮你们呀，这没问题。但是毕竟呢，你看啊，你姓刘，你也姓刘，我不姓刘啊，我姓王啊。我在你们村呢，这也待了这么多年。我自从啊11岁下嫁到你们村啊， 嚯， 13岁我老男人死了以后， 小寡妇， 我已经守寡了40多年了。 我知道 啊，他这个你看，你们村人对我呀、啊，他虽然说不错，但是你说您明白了 。我知道您不是刘村的，怕我们这有人欺负您、 哎、 怕您没法在这养老、 哎、 是不是、 哎、 只要刘员外在我们这儿投钱， 那你们 您养老那部分，他在哪村头，您就归哪村，行不行？哪村准管您？ 可得给我一套房啊！ 这他要在我们这投资房地产，我们就给您一套房， 行吧？ 他要在那个小刘村那投资这个水果种植，就给您一片地，行不行？ 行，这么着啊，那我帮你问问你啊，小六子， 废话，就是 小六子，过来， 干嘛？ 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偷没偷人家家的族谱？ 我没偷 啊， 我没偷族谱，但是不是就附近啊？就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一个有学问的小偷，他好多人吧还挺假模假式的，反正就他们叫崇拜，我不敢这么当啊，反正就他们挺崇拜我的意思啊。然后呢，有时候吧，他们也弄两本书，看他们看不懂，我估摸着呀，这族谱是不是让他们偷走了？ 让他们偷看不懂给偷走了？ 你说能不能？ 哎呦，我说大刘小刘 啊， 你们听见了吗？他可说了，有可能啊是让别人那另外的贼们给偷走了， 你赶紧找啊，王婆，我们赶紧找啊。 六子，能不能找回来啊？ 没辙呀，没辙，那怎么找回来呀？你没事找那个干什么呀？你问我， 问你， 我 怎么问你、 看过不完了吗？ 你这人。 我过目不忘啊， 你都记着呢， 记着呀。 好，我问你 什么？ 城里头刘记大粪厂子的刘员外刘大臭 啊， 到底在不在这族谱上啊？ 不在， 嗯， 不在，不在，不在，不在，不在， 不在， 不在，跟大刘村、小刘村没关系，跟山后头刘家村有关系 啊。 他们那族谱我看过 啊， 我告诉你啊。方圆十里什么人的族谱我都看过，你别以为光姓刘的，张王李赵遍地刘，哪家我都看过。你得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没学好呢，知道吗？所以这时候啊，你得注意每一个每一个家族都有他显赫的历史，也都有他不孝的子孙，咱得向那个好的学习，向那个不好的咱就给他踢出出去。你看我现在虽然是一个惯偷，但我也是行业的领袖，行业的翘楚，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合着这刘员外跟我们大刘村没什么关系啊？ 哦，合着跟我们小刘村也没什么关系， 跟你们两家都没关系， 跟你没关系， 跟你们，要我回去，我也回我们王家村翻翻族谱去吧。 你姓王，人家姓刘， 那万一这刘员外要是我们王家的姑爷呢？ 好嘛。 当年因为利益，一家人就此翻脸，现如今又是因为利益，他们家的后人呢、居然重新扛起了亲情的大旗，这不能不说是很具有讽刺意味了。要我说呀，那位传说中的刘员外跟他们家没关系倒也还好了，不然呢，不知道他们还能做出什么样，翻出什么浪呢。这正是血缘依存是证明，祠堂族谱也为凭，莫为利益多反复，是亲情得失要看清。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俺们的贴心人》，石占明作词作曲并演唱。 湖南一大吉祥街。 的路，天爱唱起了也有天，天外星好有父亲，哎嗨呀嘚哟吼，哎嗨，这辈子有你幸福就在老平的家里边。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千年之约》，陈涛作词，王渊作曲，韩红演唱。 一海为沙，清唱风霜回千遍。